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4章闪回咒第112集。 虫尾巴走进哈利，哈利拼命用脚去够地面，想在绳索解开之前支撑住自己的身体。虫尾巴抬起心安上的银手，抽出哈利嘴里塞的破布，然后一挥手，割断了把哈利绑在墓碑上的绳索。在一瞬间，哈利考虑过逃跑，可是他的伤腿只打颤。他站在杂草丛生的墓地上，食死徒们靠拢上来，紧密地围在他和伏地魔周围，把那些没来的食死徒本应该站的空当都挤掉了。虫尾巴走到圈子外塞德里克的尸体旁，取来哈利的魔杖，粗鲁地塞到他手里，连看也没看他一眼，又径自回到食死徒的圈子里。 你学过绝道是不是，哈利波特？ 伏地魔轻声问道，红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。听了这话，哈利想起两年前他曾参加过一个短期的决斗俱乐部，感觉好像是上辈子的事了。他在那里只学到了除你武器这样的缴械咒，可即使他能够夺走伏地魔的魔杖又有什么用呢？周围都是食死徒，与他的比例至少是30:1，他没有学过在这里用得上的东西。哈利知道他面临的是穆迪经常警告他们要防范的咒语，不可阻挡的阿瓦达索命咒。伏地魔说对了，这一次没有妈妈来拼死救他了，他完全没有保护。 我们相互鞠躬吧，哈利。 伏地魔说着欠了欠身，但那张蛇脸始终望着哈利。 来吧，礼节是要遵守的，邓布利多一定希望你表现得很有风度，向死神鞠躬吧，哈利。 食死徒们又哄笑起来，伏地魔那没有嘴唇的嘴巴露出了微笑。哈利没有弯腰，他不会让伏地魔在杀他以前玩弄他，他不会让他得逞。 我说了鞠躬。 伏地魔举起魔杖，哈利感到脊梁骨一弯，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无情地把他的后背往前按。食死徒们笑得更厉害了。伏地魔轻声说道，抬起了魔杖，哈利背上的压力也消失了。 现在你看着我，像男子汉一样昂首挺胸，就像你父亲死时那样。现在我们决斗。 伏地魔举起魔杖，哈利还没来得及自卫，甚至连动都没来得及动一下，就再次被钻心咒击中了。剧烈的疼痛占据了一切，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白热的刀子扎着他的每一寸皮肤，头疼的肯定是要裂开了。他尖声惨叫，他有生以来从没有发出过这样凄厉的叫声。然后这一切停止了，哈利翻身爬起，像虫尾巴被砍掉手后一样控制不住的颤抖。他踉踉跄跄地撞到食死徒组成的人墙上，他们把他推回到伏地魔跟前。 暂停， 伏地魔说，两条细缝一样的鼻孔兴奋地张大了。 休息一会儿。很疼吧，哈利？你不希望我再来一次是不是？ 哈利没有回答，他会像塞德里克一样死去，那双残忍的红眼睛正在告诉他这一点，他会被杀死的，而他对此毫无办法。但他不会屈服，他不会听伏地魔的摆布，他不会求饶。 我问你要不要我再来一次？ 伏地魔轻轻地说。 回答我，魂魄出窍。 顿时哈利感到脑子里没有了思想，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有这种感觉。多幸福啊，不用思考，他好像在漂浮， 在做梦。 说不要，哎，说吧，说不要。 我不说。 脑海深处有一个更有力的声音说道： 我不回答。 说不要。 我不说，绝不说。 说不要。 我不说。 这几个字从哈利嘴里蹦出来，在墓地上空回响，梦幻的状态突然消失了，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似的。钻心咒在他浑身留下的疼痛又全部回来了，他重新意识到他在哪里，面前是什么。 你不说。 伏地魔轻声说，食死徒们这时不笑了。 你不肯说不要，哈利，我要在你死前教会你服从的美德，也许要再来一点疼痛。 伏地魔举起魔杖，但这次哈利有所准备，他凭着在魁地奇比赛中练出的敏捷朝旁边一扑，滚到大理石墓碑的背后。咒语没有击中他，但他听到了墓碑裂开的声音。 我们可不是在捉迷藏，哈利。 伏地魔轻声说，那冷酷的声音在渐渐靠近，食死徒们在发笑。 你不能躲起来，这是否表示你已经对我们的决斗感到厌倦了？你是不是希望我现在就结束它，哈利？出来吧，哈利，出来决斗吧，很快的，甚至没有任何痛苦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死过。 哈利蜷缩在墓碑后，知道一切都完了，没有希望，孤立无助。他听着伏地魔步步逼近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念头超越了恐惧和理智。他不能像捉迷藏的小孩一样蜷缩在这里死去，他死时不能跪倒在伏地魔的脚下，他要像他父亲一样站着死去，要在自卫中死去，即使自卫是不可能的。不等伏地魔的蛇脸转过墓碑，哈利站了起来，他握紧魔杖举在身前，闪身冲了出去，正对着伏地魔。伏地魔也有准备，在哈利喊出处女武器的同时，伏地魔喊道： 哈马达索米。 一道绿光从伏地魔的魔杖中射出，同时哈利的魔杖中射出一道红光，两道光在空中相遇，哈利的魔杖突然像通了电似的震动起来，他紧紧攥住它，即使他想放手也放不下了。现在一道细细的光束连接着两根魔杖，既不是红也不是绿，而是耀眼的深金色。哈利惊奇地顺着光束望去，只见伏地魔苍白细长的手指也握着一根颤动的魔杖。然后完全猝不及防的，哈利感到自己的双脚离开了地面，他和伏地魔都升到了空中，两根魔杖仍然被那道闪烁的金线连在一起。他们从伏地魔父亲的墓碑前飞到一片没有坟头的空地上，食死徒们在喊叫，请求伏地魔的指示，他们跟了过来，重新把哈利和伏地魔围在中间。大蛇跟着他们游动，有几人抽出了魔杖，连接哈利和伏地魔的那根金线突然散开了，但两根魔杖仍然紧紧相连。哈利和伏地魔的上方出现了上千道光弧，光弧在他们周围相互交织，最后形成了一张圆顶的金网，一个由光构成的笼子。食死徒们像野狗一样围在笼外，他们的叫声奇怪地减弱了。 不要动！ 伏地魔高声向食死徒们喊道。哈利看到他的红眼睛惊愕地张大了，看得出他对眼前的情景十分震惊，竭力想挣断连接两根魔杖的光丝。哈利用双手死死攥住魔杖，金线仍然连在一起。 依我的命令，不要动！ 伏地魔朝食死徒们喊道。 突然，一阵美妙的仙乐在空中响起，是从哈利和伏地魔周围震动的光网的每一根光丝上发出来的。哈利听出来了，尽管这音乐他以前只听过一次，这是凤凰的歌声。对哈利来说，这声音代表着希望，是他一生中听过的最美妙、最令人愉快的声音。他感到这歌声像是在他内心，而不是在他周围。这声音使他想到邓布利多，这声音几乎像是一个朋友在耳边说话。 不要断开连接。 我知道， 哈利对音乐说， 我知道不能断开。 可是刚想到这里，维持连接的难度陡然增加了，他的魔杖更加猛烈地震动起来，连接他和伏地魔的金丝也发生了变化，仿佛有大颗的光珠沿着光丝滑来滑去。哈利感到手中的魔杖抖动了一下，光珠开始缓缓地、稳稳地朝他这边滑来，光珠正离开伏地魔朝他这头移动，他的魔杖在剧烈地震动。